通州区委宣传部联合策划，运河潮起40年，听见经典诵读会隆重举行，聆听烟波浩渺的运河声，感受古韵新风的通州情。10月16日，让我们一起听见潮声，听见经典。 白夜秋风阵阵凉，一场白露一场霜。月下梧桐憔悴了脸，影子映上背影墙。毡房里的茶水它滴了高门，再饮几杯桂花酒，是最非最爱销魂。葡萄架下玩具间，谁唱嫦娥自飞仙，一半一眼山有缘，为你广播伴耳边。 87.6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，广播剧场。 开会、加班、报表、订单，忙啊！ 减肥、游戏、逛街、网购，累呀、 这个世界充满诱惑，为了理想打拼加油，头脑不能闲着。 那个未来就在前头，成天埋头苦干卖力，腿脚老实转着。 忙忙忙 忙忙忙 忙啊！ 不要急，不要慌，偶尔要休息，明确方向再出发，品味红尘烟火气。 不要烦，不要乱，偶尔要惬意，认清真相，观万象，领悟世间情与理。 哎，抬杠拌嘴也是学问 哦。这嬉笑怒骂皆是文章。 北京文艺广播周一到周日每晚10点半，邀您收听广播剧场。 书写改革开放伟大时代，记录首都北京发展历程。北京文艺广播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广播剧特别节目，10月1日到7日每晚10点半广播剧场，敬请收听。 你是我的眼，你是我的眼。 三集广播剧《你是我的眼》第一集。 你们谁敢别进来，都给我走，给我走！ 吴京思，把刀放下，把刀放下！你干什么？人家是来考察店面的。 对呀、我是来买店的。你怎么回事啊？你 不对， 你偷听的啊！ 我这店不卖，谁在这都不行。 不是，这出去！你什么店呢？还敢动刀子啊？ 出去！偷听， 偷听的，这怎么卖店的？这是 打电话给我叫过来。 我叫曹红兵，曹操的曹，红色的红。士兵的兵，我是开按摩店的宋老师。我现在啊，想做一门新生意，想开发一种盲人用的手机读屏软件，让盲人啊也能通过手机跟外界交流。你看这事儿怎么样？我相信我能干成这事儿，我有这个信心，有经验，有魄力。我还有资金，但是第一步我需要您这样的软件开发高手。宋老师，您在听吗？怎么样，宋老师，愿不愿意加入到我这个伟大的事业中啊？ 曹总啊，您这事儿挺好的，可是盲人的事我不懂，我不能干啊。 宋老师，我呀，我办过盲人电脑培训班，专教盲人朋友用电脑读屏软件，有8000多学生呢。哎，您看看啊， 手机这个东西比电脑更普及，所以这个软件市场那可是太大。 哎呀啊，还是算了， 太 曹总啊，算了。 宋老师，宋老师，您是不是没听明白啊？今天我和我爱人来是请您当股东的。 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、宋老师， 如果我刚才没说清楚， 不不 不 这样 不 我再说。 曹总、啊、您说的挺清楚的，真的特清楚啊。不过我真不是做生意的料。 不是让您做生意，生意我来做，生意我来做。我做生意是非常非常有天赋的啊。我从盲校一毕我从盲校一毕业就开按摩店，我现在有8家连锁店，我很会做生意的。 什么？ 您就拿技术入股， 曹总，曹总， 我呢不是跟您吹牛。 哦，曹总 啊，您我不夸张。 曹总，您听我说一句话行吗？我就说一句话。曹总，我没有做生意的野心，真的，我这人没野心。 您就现在想一想，我等您。 老曹啊，让宋老师回去再想想嘛。宋老师您别见外，我们家老曹啊他就是个急性子、哎、 这有什么可想，看出来就答应痛痛快快嘛。宋老师您的眼睛那肯定比我好，对不对？ 老曹 你看出来就答应， 让我们今天先聊到这儿，哎，反正也认识了，对不对？大家保持联系，也让宋老师想一想啊。 不是曹太太，曹先生，这事儿我真不用再想了，我跟二位说实话，实话啊。 嗯， 我今儿来呢是因为咱们共同的朋友徐哥让我一定来见见您。 嗯嗯， 现在见也见了啊，我该走了，再见、哎、再见啊。 哎，宋老师，宋老师，你干嘛你催着走呢？那说不定再劝劝就答应。 哎呀，店里出事儿了，那个想买按摩店的人来看房子，结果天赐跟人急了，还抄起菜刀轰人家。 菜刀都有啊，小子长本事了。 哎，你说你还笑，天赐是你最好的朋友，现在看起来他是真急了，你说怎么办？ 哎，等我跟他说清楚，没事。 哎，老曹，你说这徐哥介绍的这个宋老师，他好像对这事儿没兴趣。那边天赐他也生气了，要不这事儿放一放再说？ 绝对不行，绝对不行！怎么说放就能放呢？这个事儿我看好了，我跟你说过，老婆。我以前看好的事哪件没做成啊？当然了，没有你我什么事儿都做不成，你是我的眼，你应该相信我。 我当然相信你，你以前想做什么我没支持你。你说你要开电脑班教盲人用电脑，我不是把我们家的电脑都贡献出来了？ 对对。 但是这次是不是先别卖店了？咱们现在有不少员工了，咱们也得对天赐他们负责呀。 你说的对啊，但是做事情必须全力以赴，破釜沉舟。电脑班这么多盲人朋友跟着我，一步一步通过电脑接触世界，哦，他们信任我，我是不是更要对？ 可是你说天赐他…… 哎呀，这里也包括天赐。要不是我教会他用电脑，他能在那个 QQ 上还交个女朋友吗？天赐，别闹了。新老板来按摩店召开，你还是首席按摩师。现在你也知道了，我是想做一门新生意。 呸！ 咱总不能开一辈子按摩店吧？ 按摩店有啥不好的？啊，咱们好歹也有一个用武之地嘛。 有方便面吗？我饿了。我就不爱听你这种话，凭什么盲人只能有这一个用武之地？哦，上了盲校就只能调钢琴搞按摩，就不能干点别的了？我不服气。 哎呀，行了行了行了啊，你别再倒了，这水马上就冒出来了。你看你总是这么泡方便面，你就是太贪心了。 我冒出来了，冒出来了，我是没冒出来吗？滴水不漏。我喜欢多喝汤，我有把握水不冒出来，为什么不能贪心点啊？你别再给我动刀子胡搅蛮缠，这件事我想好了，你就是宰了我我也非干不可。 喂， 我想找宋太行先生，谢谢。 哎，找宋太行？不在不在不在，他出去吃饭了，过一小时再打来吧，刚走刚进电梯。 谢谢。 能不能帮我告诉他，我会一直在楼下等他。我 喂，小丽，我刚下地铁，已经到你这里了。 什么？你还在加班啊？ 上班时间了，咱还是老地方啊！吃完了，你还没给我买裙子呢。 不是我的意思，我回来得干活一下。 你要那么多油量，你 来一个。晃晃，人家怕你吃你，咱们换一 个。我去。 啊 你怎么了？你看见谁了？这人谁呀、啊？他在冲着咱们笑。 嘘，我不认识。走 走走。他到底是谁呀、啊？哎，一个人孤孤单单的站在那儿，看着挺可怜的。哎，彩华。肯定是来找你的吧，刚才咱们从他旁边走过去，哎，他的脸跟向日葵似的看着你，哎，笑得都抽抽了。哎，到底是谁啊？ 哎，算了，晚上去见你，你自个儿去吃吧。 哎，真是找你的，啊，太行。 老蒋， 干嘛呀？ 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啊。曹总，抱歉啊，那什么，刚才没看见您。 没关系，没关系。我就是想请您吃个饭。 来嘞，糖醋里脊、鸭四宝、醋溜干尖、川白肉来了。客官，您的菜齐了啊。请慢用， 谢谢啊，谢谢。哎，曹总，来来来，尝尝这家的菜啊，来。 我自己来。 哎，好。喂，曹总，我好奇一下，你刚才怎么知道是我？ 听，我能听出来。只要我见过一面的人，我都能听出来。 可是你只是听过我的声音啊。 对我来说就是见过、古人说见字如面，我是闻声如面，耳朵就是我的眼睛。宋老师，以前我们是用盲文交流，是封闭的，我们被排斥在世界之外了。后来我用这个电脑教大家，很多盲人朋友通过电脑跟世界有联系。可是呢，我们盲人行动不便，而且大多数人都是按摩师，天天坐在按摩床前边，用电脑不方便。现在你看这个手机多普及，功能很强大，可是我们盲人除了接电话呀，连个短信都看不了。如果能开发出手机上使用的盲人用的读屏软件，那才叫真的沟通无障碍。哎，世界是平等的，宋老师，咱们一块儿干吧。 曹总，吃菜啊！我说过，曹总，我没那么大野心。 那就培养啊！ 啊， 你就甘心当一辈子程序员啊？ 不， 你自己琢磨哪种工作更有意义、更有价值？ 哎，我 更这个更不需来人世走一走，对不对？我没在打工，琢磨哪种工作更有意义、更有价值？ 哎，我 更这个更不需来人世走一走，对不对？我没在大公司上过班，但是我觉得你们这种大公司就像是一台大机器。 嗯， 我猜您啊只不过是无数小螺丝钉里边的那么一个。您工作这些年应该也开发了一些软件，您知道有多少人在用吗？ 没统计过。 如果您来开发我们的软件，我可以准确地告诉你， 第一批用户8843人。 8843？ 嗯， 这么准确。 嗯，这是我这几个 QQ 群里的总人数啊。 嗯， 他们是我教的这个电脑班的学员，我会第一时间免费给他们配备。所以他们是第一批用户，其中男的5468人， 嗯， 女的3375人， 嗯， 40岁以上2984人，40岁以下5859人，南方有3790人，北方5053人。 我去， 他们啊，都有2年多的电脑上网经历，对交流很渴望，对世界很向往。宋老师，你一个人就可以改变这8843个人的命运，功德无量啊！何况这只是第一批种子，他们还会开花，像那个蒲公英一样传播我们的软件。 操！好，你大数据都拿出来了，你 是 不是？可是， 你有个理想，对吧？ 什么？ 听徐哥说过了，你的理想是有一间能看得见山的办公室。 徐哥还跟你说过这个？ 我看不见，不知道这个理想对你来说有多重要。我现在也给不了你这个条件。 我没跟你要啊。 可我给。我只能说啊，山就在那儿，没长腿，它跑不了。你总会有这个机会的。啊。 忽悠。你真能忽悠。真的，老曹，你太能忽悠了。 哎，日久见人心。 你让我想想，我脑子很乱，我得想想啊。哎，你吃饭吧，吃饭吧，这儿东西还行。 好，人各有志，我不强求你。来，吃，你吃。 嗯。 哎，宋老师，你能不能帮我个小忙啊？ 什么忙？ 我想请你跟我去见见我按摩师。他叫胡天赐，最近啊一直是郁郁寡欢，不理我，也不见人，听说啊跟女朋友快吹了，你能不能跟我一块去劝劝他？ 我去？我又跟他不熟。 不，我要卖按摩店，他闪不开，他不相信我是在搞更伟大的事业，不相信我能搞出盲人专用的软件来。您是专业人士，说话有力度啊，帮我劝劝。 2017年8月8日，北京奥运会迎来了倒计时1周年。北京市政府、北京奥组委、北京奥运会 协会成员。天赐，看我带谁来了？隆重介绍，这位就是著名的软件开发工程师宋太行先生。 不著名啊， 哎，吴师傅， 啊，按摩吗？啊，这个店马上就没了啊！ 讨厌，怎么会没了？我卖按摩店条件之一就是必须留下你，你还是首席大按摩师，薪水只能升不能降。 我才不稀罕呢。 天赐，不要有情绪啊。其实对你来说没什么变化，反正你也没什么雄心壮志，安心当你的按摩师，换哪个老板不一样。我今天请宋大工程师来啊，是因为他能帮你谈你那个女朋友 啊。 宋老师，你是不知道啊，我们盲人啊找对象不容易，因为交流不畅，眼睛是心灵的窗户，我们打不开窗户，那人家女孩子怎么能看到我们美丽心灵呢？ 哎呀，行了，红兵，你别胡说了啊。 我说错了吗？ 你 闭嘴。你说你都是怎么谈女朋友的呀？不带人家吃饭，也不带人看电影，平时连手机都不打。 我怎么打呀？啊，你告诉我，我怎么打啊？拨一个号得好几分钟。 所以你才应该支持我搞新的创业呀。等我搞成功了，你就能随意发短信打电话，还能用手机上网，这从技术上完全可以实现呢，对不对？宋老师，哎，宋老师说没错呀，对不对？哎，请宋老师给你讲讲，你开发一下你这个榆木疙瘩脑袋。 曹总，我 啊，说， 这个从技术上来说是应该是可以的。 哎，你听听， 真的呀？ 那什么时候能做出来啊？ 不是， 哎呀，这可是一件大好事啊！ 这个、 哎、宋老师啊，你这可是功德无量的大好事啊！ 对了，功德无量。哎呀，宋老师正在加班加点的忙活，啊、马上就完成了。 曹总，我 没错，您不用谦虚，马上完成，所以我才要卖咱们的店，才能有钱把它生产出来，卖给跟你一样嗷嗷待哺的人。天赐，你把你女朋友的电话号码现在就给宋老师，等他一研究出来，马上给你存到手机里，你随时跟女朋友腻乎。 哎，行， 宋老师，你给他编一套短信，你就说啊，你好。我是胡天赐，这是我新手机号。我现在给你发短信，我喜欢你，我跟你一辈子腻在一起。 不是，可是， 可是，您甭可是，我知道现在软件没完全弄好，但是，给个希望行不行？ 哎，是啊，宋老师，那可真是，哎呀，这， 宋老师，你看看天赐，你看看，你不用看都知道，他脸上一定乐开花。啊，虽然乐得很难看，这是你的软件用户最真诚的笑容。只要你答应我，我敢说这样的笑容你以后天天看得到。啊，宋老师， 曹总，您这是赶鸭子上架呀？ 不敢，但是宋老师，上吧。 此子。活一个盲人去创业，哎，宋太行，你是不是开玩笑嘞？哎，你这是拿自己的职业前途在开玩笑，你晓不晓得？ 吴总，我想过了。 宋太行，你还记得你去年在公司的年会上说的话吗？你说你的梦想就是努力的去工作，有一天能有一间能够看得见山的办公室，对不对？ 喝醉了，吴总。 酒后吐真言呐、啊，那才是你的真心话。哎，你看这是什么啊？ 任命书。 宋太行，你的梦想就要实现了。哎，最年轻的技术部副总，能看见西山的那个办公室就是你的了。 吴总， 小时候小时候，哎，你还年轻，你不成熟啊！我不跟你计较，不要总是想着辞职去创业那些虚的东西，踏踏实实的好好干，别什么东西都抢啊！ 你又去宋老师公司了，非他不可呀。 那是啊，非他不可，得他者得天下，中国的扎克伯格程序神人呢、啊、嗯，我想跟他再谈一次。 人家宋老师的前程咱们不能给耽误。 我能给他更好的前程，你不信？ 我信，我信。但是宋老师是外地人，在北京能做到这个局面他不容易。再说了，咱们自己家做生意失败了无所谓，可人家、 哎、宋老师来了，我前面跟你说了啊。 哎， 宋老师，宋老师， 哎，曹总，你怎么又来了？ 给您的。 啊？ 这看得见风景的办公室，西山脚下。 干嘛？你改行发地产小广告了？ 这是咱们的未来，当然现在还买不起，但是我相信未来一定可以。 曹总，您就别为难我了，真的，我有我的追求啊。 您追求的不就是一间看得见山的办公室吗？我现在没有，不过三年以后。 三年？ 我 不，你们得打住， 我 您知道没这么简单，现在公司给我升职加薪，对我来说是个大好的机会，我得抓住啊。开发软件这行吃的是青春饭，我们要趁脑子好使，身体跟得上，多干一点。 是， 我耽误不起三年。 哎呀，可以， 我请您原谅，真的，别在我这儿耽误时间了，也耽误您的生意，不是？好了，我得走了，我得打卡去了。 你等等，哎，站着别动。宋老师，我跟你赌，我可以跟你签一份对赌协议。 对赌协议， 咱们一起创业， 如果三年之后你还没有一间能看得见山的办公室，公司归你，我家房子也归你，签一下好吧？你敢不敢签？ 宋老师，您随便看看。 哎，随便看。这是我爸妈家，他们都留给我了。 是 我长大的地方，童年的味儿全在这儿呢。咱们公司的童年今天也就从这儿开始了啊。 这有日子没人住了吧？这味儿怎么不租出去？ 舍不得。你别看房子老，处处是回忆。 是是是。哎，那个老曹，跟宋老师把对赌合同签了吧。 嗯， 老曹，你们俩还来真的？ 那还有假的？你把这么好的工作都辞了，我得为你的未来负责，这也是你嫂子的意思啊。 签了吧，签了。 嫂子，真的不用了。 必须的。哎，赶紧。我跟你说啊，对赌协议上就两样。咱们的公司和我家的房子，其实真到那一步啊，公司可能不值钱，但是我家这房子可不错，值点银子。 那就更不要签了。 必须签，必须签。我这个人一向都是置之死地而后生，你签了对赌协议，我就背水一战，那就潜力无穷了。 对对对，我们家老曹啊就是这种人。宋老师签了吧。 签了。 哦，那我签啊。我签。 哎哎，宋老师，你这老曹，宋老师把合同给撕了。 你们让我签，我签了，现在我又撕了，咱们都要背水一战了。 宋老师，你 别假惺惺劝我啊，我也不想说什么被你感动之类的话。你能为了给盲人开发软件卖了红红火火的按摩店，还押上了你家房子，我就知道你是真心要做这事业，这款软件也就有了比挣钱更重要的意义。这款软件能够改善盲人群体的生活方式，这是一个程序员最梦寐以求的境界啊，知道吗？境界是对我们掌握在手中的科技能力的最高褒奖啊。啊，老曹，是你给了我这个机会啊，我要珍惜啊。老曹，咱们一起努力。 好。 本届奥运会共打破了38项世界纪录，85项奥运会纪录。中国代表团历史上首次跃居金牌榜首位，一项项优异的成绩。 2008年奥运会已经顺利落下帷幕，中国运动健儿取得了51块金牌的好成绩。 嫂子，是今天吗？ 是是是，刚才又和电视台的记者打过电话了，就是今天。 哦，哎，开始了，老曹出来了。哎， 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啊，全国第一款供盲人使用的手机毒品软件研发成功了，已经投入生产。一经推出啊，就受到了广泛的欢迎，销量惊人。青年企业家曹红斌接受了本台记者的采访。曹总您好。 嗯，你好。大家好，我叫曹红兵，曹操的曹，红色的红，士兵的兵。